示范社区、书香家庭、金牌阅读推广人、最北京实体书店，释放阅读种子，挖掘阅读榜样。这个夏天，再燃阅读热情。了解详情，敬请关注微信公众号“北京阅读记”，第八届书香中国“北京阅读记”，阅读加我一个。 北京城市广播1073，请您准确对时。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。FM 1073 ，AM 1026，北京城市广播1073，在你身边。 难， 招人才 难， 世上无难事，且听职场帮帮团。 厨师、司机、保洁、前台、销售、快递， 换 编辑、策划、总监、会计、软件工程师， 换 律师、翻译、平面设计和区域经理， 换。 停停停停停，挑花眼了，挑花眼了。 脚踏实地，志在千里，欢迎进入职场帮帮团。 这里是职场帮帮团，欢迎大家继续收听。接下来我们来回答听众朋友提出的问题。这位朋友提了一个和异性同事关系的问题，他说，我是女士，他是男士，我们在一起共事啊3年多了，工作上呢互相帮助，也做出了一些成绩。现在相处的模式呢大概是这样的，每个星期呢我会发那么几条微信，汇报一下工作的进度，或者是说一说目前工作的情况。见面的时候呢基本都是在一起开会，一个月呢大概会加那么一两次班，偶尔一起吃个饭。一个季度单位会组织出去，有的是活动，有的是出差，也会见那么一两次。感觉呢和他工作比较合拍，性格呢也比较对路，但是没有男女之间的那种感情。如果只谈同事之间的友谊的话，确实算得上是在单位不错的朋友。但问题是他的女朋友觉得我们俩太近了，感情有点太好了，希望他彻底断了跟我的联系。我的问题是，是不是我们俩接触的频率太高？如果还是要这么接触的话，怎么才能够让他的女朋友明白我们俩只是关系还不错的同事呢？谢谢。好，这位朋友，不知道你有没有在看最近热播的一个电视剧啊，叫《爱情进化论》。其中有一对男女主角，他们打小就是闺蜜啊，男女闺蜜。那按照这个戏的安排啊，这个男主角最终还是对这个女主角啊产生了感情。但是在这个之前呢，这个女主角还和她的男下属有了那么一段办公室恋情。举这个例子我想说明什么呢？就是男女之间的感情有的时候不是你说没有就没有，你想控制就控制的。所谓落花有意，流水也有情啊，当然流水也可能无情，落花也可能无意，所以一切顺其自然呗。现在呢你是背上了一个心理的包袱，前提是在于你对于这个男同事并没有感情。当然我们可以猜测男同事对你也没有一点感情。那中国有句老话叫身正不怕影子斜啊，你会为了处理你和他之间的关系的问题放弃你事业的进步吗？你会偷懒吗？很显然从你的描述当中并不会，似乎还有那么一点点挺享受工作所给你带来的这种成就感。如果你换一个部门，换一个同事，你还会有这么顺心的感受吗？你的工作开展起来还会那么的顺利吗？这要打一个疑问号。当然前提是你这么做值不值呢，因为你本身并没有做错，对不对？那反过来，这个男同事的女朋友觉得你们俩之间的关系有点近，主动权应该在谁的手里呢？在你的男同事手里啊。他的女朋友遇到了问题，而并不是你这块出了问题。谁才是关键人物？是这个男同事。你不应该感到任何的自责。打个比方，你和他是同学关系，你这次考了100分，他回家呢考了98分，你觉得你们俩考的都不错，